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一零三三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7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截至7月，全国已有10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最高达2300元，青海涨幅最大，年增幅为19%，四川、广东等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暂不上调。昨日，百度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通过视频直播展示自己乘坐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的情景。北京交管部门回应，现行法规不允许无人驾驶上路，正在就此展开调查。预计7月7日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小幅上调50到70元，折合每升上调15分钱。若未来两日国际油价跌幅明显，也不排除调价因不足每吨50元的调价门槛而搁浅的可能。经济日报消息，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大数据专题报告。2016年，我国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数量较2015年上升3.8%，呈缓慢上升趋势。东南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呈信用卡诈骗犯罪重灾区。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灵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你那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馨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充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斐。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尖叫撒泡每张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像是塞纳河边，心愿流星越明越远，梦中念我跳过生命运，转身我来到梦里的结界，好心看眼那些最像一只手，今天的字是我的诗歌，我爱谁也不爱谁，不是爱情爱来的检验，我没钱无债，凭空转身交给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没钱无债，喜欢那年最美，爱得不知不觉，却又无法兑现。 全家发布每张分页，向谁透露你的防卫，像雷像是在那河边，深夜流星的明月里，梦中念我走过山的远，带着我来到美丽的姐姐，冒险开业。那些最像一只鞋，心间的字是我的喜悦，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坏了的坚决。 天大地大，一瓶酒，一根雪茄，钱不多，但我祝你生活不要恨我，却那么爱我，都叫我乖巧手，每一个字带消灭世间丑陋。

咖啡店，找一个暖香的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节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马路上街灯都在晒，每个人提前在等待，每个你日子很明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是命中的一切，我想要牵起手，牵牵手，牵牵对你说我有多爱你。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我的你日子很明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是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牵手，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 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幸福。你以为你没有的，可能在来的路上；你以为他拥有的，可能在去的途中。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懂得你的好。其实，生活里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眼泪在眼睛当中打转，我们却还能保持微笑，对不对？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心里，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需要飞行，碰到的事没有

城市喧哗的街边上，迷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却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却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简单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 现在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呢？其实真正的生活是认真做好每一天你分内的事儿，不索取目前与你无关的一些爱和远景，不纠缠于多余的情绪和评断，不妄想，不在其中自我沉醉，不伤害，不与自己和他人为敌，不表演，也不相信他人的表演，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的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轻 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装点你的岁月，我的痴啊， 什么都代替你啊，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感情感动你好吗？是不是会怀念的、别人的、害羞的红色？ Thank you.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阻碍小区消防通道和居民出行的建筑垃圾严重困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行宫东大街街道本着为民办实事的宗旨，借着清洁城乡攻坚战行动大干100天的东风，在辖区内大力开展老旧小区整洁改造攻坚行动。连日来，行宫东大街街道组织各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对各居民小区开展集中清理攻坚行动，彻底清除阻碍消防通道和居民出行的僵尸车、建筑垃圾等，并对卫生死角进行逐一清除，同时对各小区内部环境进行了绿化美化，使各小区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通过此次活动，使街道各社区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改善，降低了安全隐患，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行宫东大街街道也将以此为契机，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整改力度，将清洁城乡这项工作抓实抓好，全面提升辖区形象。居阳镇高各庄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主动谋发展，大刀阔斧搞建设。通过各项惠民政策的相继落实，让高各庄村在党旗的引领下实现了全面发展。在道路硬化、亮化、美化方面，村党支部通过多方协调，在没动用村里资金的情况下，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把一条500米长的主路铺成了。涉及路两旁的30户村民的垃圾清理、树木砍伐、违建拆除工作，没有一个村民要一分钱。之后又新修村内的6米宽的主路10条，共8000多米，小巷11条，共7500余米，道路两旁种植各类风景树13000棵，安装路灯180盏，粉刷主路两侧墙体13000平方米。如今村内5横5纵交通格局引人注目，户户门前的小巷硬化了工程，赢得了民心。在农村饮用水方面，为了让村民能24小时用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他们新打饮水井2眼，铺设水利管道17000米，自来水管网改造630多户。在公共设施方面，新建卫生室120平方米，并已投入使用，解决了村民看病难问题。新建文体广场2000平方米，安装健身器材15套，为村民开展文体娱乐活动提供了场所，有线电视、光纤宽带和天然气管道实现了户户通，让村民享受到了方便快捷的城里人生活。同时，他们还大力实施旱厕改水厕工程，为500多户村民安装了水冲厕所，修建排水沟3500余米，不仅改善了村里的卫生环境，也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和好评。考山小学是一所半山区农村中心小学，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学校服务于周围6个自然村。多年来，该校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不断营造良好育人氛围，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为构建幸福校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进行不懈的努力。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因为粗心而犯过什么错。这时候看到刘梅说，生活当中因为大意而吃亏的事儿太多了，记忆最深的就是一次骑电瓶车没看电量多少，骑出去了一半路程没电了，只好让他享我的福，那一次可是吃大亏了。好吧，那一次就全当是锻炼，以后呢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得要检查好这些必备的一些交通工具，或者是身上随身必带的一些物品。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在睡我梦想，只有你在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戴，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戴，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这咖啡怎么亮着，那不是这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你的邂逅，哄我那一场梦，我的心从你全部独自像被他预习，被动地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被干飞，不醉不归，我这一个小天忘掉， 我这里犯了错， 后来变成了煎熬， 我这里犯了错， 分手像一点一划，岁月不了， 我这里犯了错， 记忆变得我多情的打扰。 Check this out.

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 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因为粗心而犯过什么错。这时候看到娟子说，记得第一次在商场工作，把商品当赠品送给顾客，差点被骂，幸好呢顾客好心提醒我。现在想想无论做什么都得要细心，确实是有句俗话说得很好，细节决定成败。有时候呢一个不仔细不小心，或许就会造就无法弥补的一种遗憾，不是吗？这里是品飞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张北，我们明天见。 迷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把你与我的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松开身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拥抱你。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和你是我最爱的人。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它有一天会老去。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我紧紧离去的一生啊。